绿色的声音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刘慧。半路出家当主持人是现在娱乐圈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虽说主持人不能随便当，但各路明星还是跃跃欲试地做起了这份工作。从歌手到相声演员，在各大娱乐节目中担任主持人的不在少数。要说歌手中走上主持人岗位比较早的，孙国庆算是其中的一个。除了一首歌曲《梅》让我们沉醉其中，他在央视一个频道也成了名嘴。 前的你，你清楚，你曾经笑着对我提起，你是否记得我给你的长命铜锁，它已经送给亲戚。曾经拒绝和我打一把伞，你替我织过那四拼针的毛衣。没，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去那大海中的岛屿。 问题没，我不让 歌手蔡国庆也是扛起了主持人的大旗，在北京电视台主持一档谈话类的节目，这是一个比较社会性的节目，对于蔡国庆来说是一个挑战，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来听蔡国庆的代表作《365个祝福》。 一年有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其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明环绕着你，像是雨冬生灿烂无比。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心中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那星辰就永久。一年有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始终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天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岁月在沉睡悄悄地流，像那星辰永久永久，像那星辰永久。 1995年传唱在大街小巷的一曲《阿莲》，让一个名叫戴军的歌手走进了我们的视线。几年之后，我们又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的身影，但是此时他却转变了一种身份，由歌手变成了主持人，与李静搭档主持了超级访问的谈话节目。一晃又是多年过去，超级访问赢得了很广的受众，戴军也成功的由歌手变身为主持人，送上戴军演唱的《阿莲2004》。 阿莲，熟悉的声音，昏暗的背景，手指拂过钢琴，你是否依然动心？阿莲，当初的坚定，也许到如今，不愿像颗流星，盼望着永恒。约定，我的故事还有谁肯听？十年只是一段复杂的旋律，找不到我的一个知己，回忆里竟然都是你的背影。我唱的歌还有谁肯听？我独自站在舞台的中心，再过十年我已不再年轻，回忆里至少我曾经有过最美丽的风景。 暗的北京，手指抚过钢琴，你是否依然动心？暗恋当初的坚定，延续到如今，不愿像颗流星，盼望着永恒的约定。我的故事还有谁肯听？十年只是一段复杂的旋律，找不到我的一个知己，回忆里竟然都是你的背影。我唱的歌还有谁肯听？我独自站在舞台的中心，再过十年我已不再年轻，回忆里至少我曾经有过最美丽。我的故事还有谁肯听？十年只是一段复杂的旋律，找不到我的一个知己，回忆里竟然都是你的背影。谁肯听？我独自站在舞台的中心，再过十年我已不再年轻，回忆里至少我曾经有过最美丽的风景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 欢迎回来。刚才说到的都是半路出家的男主持人，那些美女主持人也不在少数。十几年前，小 S 和姐姐大 S 从演艺学校毕业之后，组成了 SOS 演唱组，以徐氏姐妹的名号当起了歌手。几年后，小 S 选择做主持人，由她和蔡康永联袂主持的《康熙来了》不仅在台湾很受欢迎，而且在大陆也具有极大的影响力。小 S 徐熙媛也成了最受欢迎的主持人之一。来听小 S 和刘志祥对唱的这首《恋爱达人》。 是你请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。 谁遇见你连大人也会认输，也、yeah, 为什么是你，我只想问为什么喜欢你， 我已喜欢你、yeah. You're so cute, so won't you come to me.